压按垂着低着给单别给单别给单别给单别给单别体量宽恕给沾别给沾别给沾别给沾别给沾别给沾别给沾别俊秀给突砍给突砍给突砍给突砍给突砍秤金金金金恭敬致敬尊敬金乌伦别金乌伦别金乌伦别金乌伦别金乌伦别芹菜金塔拉金塔拉金塔拉金塔拉金塔拉乞讨四处乞乞讨叫呼双别叫呼双别叫呼双别叫呼双别叫呼双别叫呼双别语言言语话给孙给孙给孙给孙给孙麦克话筒给说的分给说的分给说的分给说的分给说的分给说的分说话讲商议给说的别给说的别给说的别给说的别给说的别打电话给说头人别给说头人别给说头人别给说头人别给说头人别电话座机电话给说吞给说吞给说吞给说吞英加混加混加混加混加混使彼此隔开使隔断加拉不灭加拉不灭加拉不灭加拉不灭加拉不灭器物上的裂纹破绽毛病加路加路加路加路理道理事理坚坚坚坚渐渐一一详细的坚坚念坚坚念坚坚念坚坚念坚坚念